创世纪第37章。雅各伯定居在他父亲做客的科纳罕地方。以下是雅各伯的小史。若瑟17岁时与哥哥们一同放羊，他尚年幼，常与自己的父亲的妻子比尔哈和齐尔帕的儿子们在一起。他不断将他们做的恶事报告给父亲。以色列爱若瑟超过其他的儿子，因为是他年老生的，并给他做了一件彩色长衫。他的哥哥们见父亲爱他胜过其余的儿子，就极恨他，不能与他和气交谈。若瑟做了一梦，讲给哥哥们听，因此他们越发恼恨他。他对他们说：请听我做的梦，我梦见我们同在田中捆麦子，忽然我的麦捆站起来，你们的麦捆围住我的麦捆下拜。他哥哥们对他说：难道你要做我们的君王或者统治我们？他们为了这梦和这番话越发恼恨他。他又做了一个梦，也告诉他哥哥们说：我又做了一梦，梦见太阳和月亮并11颗星辰向我下拜。当他给父亲和哥哥们讲说这梦时，他父亲就责斥他说：你做的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以及你的兄弟都要来向你叩首致地？他兄弟们都极恨他，他父亲却将这事存在心里。若瑟的哥哥们去了舍根，放他们父亲的羊。以色列对若瑟说：你哥哥们不是在舍根放羊吗？来，我打发你去看看他们。他回答说：我在这里。以色列对他说：你去看看你哥哥们是否平安，羊群怎样，然后回来告诉我。以色列便打发他由赫贝隆山谷前去。他到了舍根，有一个人见他在田间游荡，那人就问他说：你寻找什么？他答说：我寻找我的哥哥，请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放羊。那人答说：他们已离开了这里，我听见他们说我们到多堂去。于是若瑟便去追寻他的哥哥，在多堂找到了。他们老远就看见了他，在他尚未来近以前就已决定要谋杀他。他们彼此说：看，那做梦的人来了，我们杀掉他，将他抛在一口井里，说是猛兽吃了，看他的梦还有什么用。勒乌本听了，就设法由他们手中救他，遂说：我们不要害他。勒乌本又对他们说：你们不要流血，只将他丢在这旷野的井里，不可下手害他。他的意思是想由他们手中救出他来还给父亲。若瑟一来到他哥哥们那里，他们就脱去了他穿的那件彩色长衣，抓住他，把他丢在井里。那井是空的，里面没有水。他们坐下吃饭时，举目看见一对由基尔阿德来的伊士玛尔人，他们的骆驼满载树胶、香叶和香料，要下到埃及去。 犹大遂对兄弟们说，杀害我们的弟弟，隐瞒他的血，究竟有什么益处？不如将他卖给伊什玛尔人，免得对他下毒手，因为他究竟是我们的兄弟，是我们的骨肉。兄弟们听从了他的意见。米德扬的商人经过那里时，他们便从井中拉出若瑟来，以20块银钱卖给了伊什玛尔人。他们便将若瑟带到埃及去了。勒乌本回到井边，不见若瑟在井内，遂撕裂了自己的衣服，回到兄弟们那里喊说，孩子不见了，我可往哪里去呢？他们于是拿了若瑟的长衣，杀了一只公山羊，将长衣浸在血里，然后派人将那件彩色的长衣送给他们的父亲说，这是我们寻得的，请你仔细看看，是不是你儿子的长衣。雅各伯仔细一看，就喊说，是我儿子的长衣，猛兽将它吃了，若瑟被撕裂了，被撕裂了。雅各伯遂撕裂了自己的衣服，腰间围上麻衣，为自己的儿子悲哀了多日。虽然他的儿女都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接受他们的安慰，说，我只有悲哀地下到阴间，往我儿那里去。他的父亲竟这样哀悼他。米的洋人后来在埃及将若瑟卖给了法郎的内臣卫队长普提法尔。